这样不忍心挑剔、就这样不舍得放弃。 FM 我最爱的电台，我是萧敬腾。 追的梦叫我敢，孤单旅途谁陪伴，用心念照亮黑暗，谁生来就不怕艰险，却想要飞得更遥远，没抵抗坚强都成为波澜，未来靠你我肩并着肩，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一起喊出的誓言听得见，这段青春岁月多耀眼，热血沸腾并不是终点，人生只要面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点，就不怕艰险，却想要飞得 起的都成为波澜，未来靠你我肩并着肩。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一起看出的誓言听得见。我耀眼，热血沸腾并不是终点，人生只要面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点。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无悔，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一起汗水的誓言听得见。这段青春岁月多耀眼，热血沸腾并不是终点，人生只要面向前，别回头，站在最高点，谁都可以让明天灿烂。 My FM 100.5。 终于能笑着跟你互相问候，终于还是做你所谓的朋友。我把我放在最后，说不出出什么，但就是假装不了对你冷漠。 的心不知为我温柔。 OK，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随着雾霾天气的严重呢，口罩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出行的必备物品了。但是我们在选择口罩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盲信防霾口罩过滤效率，因为不少商家在销售防霾口罩的时候呢，都会以它的过滤效率为卖点。但如果口罩的密封性能不好，即便过滤效率再高，最终的防护效果呢，还是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应该以防护效果为评价标准。那我们在选择口罩佩戴后呢，如果能将吸入的 PM2.5 浓度降到每立方米75微克以下的话呢，使过滤后吸入体内的空气质量达到良或者以上水平的，才是合格的防霾口罩。OK， 下午的16:11，这里就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我们继续来听歌。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喝了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

这样一首《吻别》，来自张学友的一首经典老歌，可以说是情歌当中的代表作了。张学友呢演绎得格外动容，将一种难舍的情怀表现得惟妙惟肖。歌词呢将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和纠结表现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那张学友在演唱时候呢，浑厚的声线以及极富感染性的表现力都为这首歌曲增色不少。可以说呢，这首歌脍炙人口，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烙印，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回忆和感动。那到现在呢，每听一次仍然会有不同的感受。好了，随时随心好音乐，现在陪伴你的就是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接下来我们继续好音乐。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 我的音乐电台 MyFM 欢迎回来，下午的16:29，你现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现代社会呢，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脑、手机这样的电子产品了。那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呢，会造成眼睛疲劳和干涩。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喝一点三红汤。哪三红呢？取山楂3到4个，红枣5个左右，枸杞10颗。那将山楂和红枣掰碎，像沏茶一样，然后用开水来冲泡。每天呢，可以当茶水来喝。长期坚持呢，不仅可以补气化瘀，更可以有效地缓解眼睛干涩的症状。好的，随时推荐好音乐。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首温暖轻快的歌曲《球球》，来自王铮亮。 我从没有看不够一个人的脸，在你来这个世界之前，你蜷缩在我怀里慢慢睁开眼，我的心开始变得柔软。当你在我的眼中蹒跚摇摆，等你在我的耳边唱起歌来，等你在我的你是推门回来，等你有一天慢慢离开。

MyFM 100.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有事吗？来自台湾的流行嘻哈团体大嘴巴，这样一个时尚感十足又带有自我风格的组合，在音乐上没有刻意设定的主题，在风格走向上呢也没有刻意的定位，但词曲都带着诙谐幽默的趣味性，而且充满了年轻的活力。那我们今天下午的周末放轻松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笑笑继续陪您好音乐。我是飞扬，周末愉快。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金鸡送福， 双电同庆， 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六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上随机再六折，幸运购物不花钱， 俊伟影院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银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My FM My Music， 大家好，我是品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你用你

友，各位傍晚好，时间来到了17: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MyFM 100.5 MyFM My 最爱的行业。接过飞扬的话筒呢，我笑笑当然了，在这个时候和大家分享了三个小时好听的音乐。这三个小时好听的音乐有很多，因为刚刚在飞扬主持节目的时候，我是看了一眼三个小时整体的歌单，发现都还不错。所以呢，接下来的在这首两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咱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因为刚才我在来直播间的路上发现天气非常非常的不好。好了，先听两首歌缓解一下刚才天气不好影响到的好心情。 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是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互相折磨到白头，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暴烈才温柔，感情又痛又享受。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 Music 40，好音乐不间断，只有在 My FM。你好，我是温岚 Landy。 My FM。 好了，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室外的最高温度是4摄氏度，特别要说的是现在是雨夹雪的天气。待会儿呢，可能是雪会逐渐的渐小，因为天气预报显示是在转小雪的天气。今天从下午开始，天气就是逐渐的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首先是下雨，然后下雪，可能晚上会好一点，但是呢，明天就会好了。明天呢是雾转晴的天气，所以明天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路况信息，因为明天早上是有雾的天气。还好下周开始是天气逐渐放晴，从周一开始天气就逐渐的放晴了，但是温度并没有上升，温度还是在平均在2或者是1摄氏度左右的样子。所以呢，诶，明天过去之后是不是就可以洗车了？因为刚刚我在来直播间的路上是打车来的嘛，然后那个师傅就说好不容易新洗的车，结果今天就是这样的天气，就一直在跟我吐槽，然后我就只能默默的在心里安慰师傅了。但是好在下星期开始天气逐渐放晴了，所以明天过后可以洗洗车，如果是开车的朋友。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是有下雪的天气嘛，因为之前也是有雾还有有霾的天气，所以呢现在如果大家出门记得一要戴帽子，如果没有帽子的话呢记得一定要打伞，因为现在的雪是不太干净的，会影响了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有整个的这个社会环境，所以如果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把伞或者是戴帽子。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随时随心好音乐。 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只能遥远地唱着你。 MyFM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出还有未来。 漫山如海。 好了，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聊一下关于电视剧方面的消息。现在呢，点开手机的视频 APP 就会发现有很多的新剧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开年档的电视剧呢，历来都是各大卫视兵家的必争之地了。开年剧当中，比如说都市剧、古装剧、历史正剧等这些题材的多样化呢，这批电视剧承载着能否赢得了收视开门红的重担。其实呢，真的是有很多的爆款，比如说北京卫视的最后一张签证啊，以及东方卫视以及深圳卫视的守护丽人，还有湖南卫视的孤芳不自赏，以及湖南卫视的漂亮的李慧珍，还有浙江卫视遇见爱情的厉先生等等。不知道你正在看哪部或者是喜欢哪部剧呢？几部大这个开年大剧，它的爆点是各有不同，有的注重题材，有的注重制作，有的注重它的演技以及人气。然而我们其实不管它是不是能够成为真正的爆款的电视剧，只能说是它的宣传造势是真的和这个它的这个影响是分不开的。具体哪个成为真正的爆款，或者哪个是你真正喜欢的呢？最终让我们以结果的方式拭目以待。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带给你好音乐的 MyFM100.5。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一月到二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一月十五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MyFM 100.5 Metal Music and More of It。 总有些时候脑海失去了火花，让我停下步伐，不知怎么表达。我的想法要放大，不能在阳光下蒸发。勇敢去改变才是生命的密码，要以最好的姿态来跟世界对话，创造属于我的神话。 Like a shining star，需要精彩，我要我未来对自己崇拜，举起手拍拍，不要只是等待幸运降落的意外。 Make it big, change the future。是笑话，我的想法被放大，不再在阳光下蒸发。勇敢改变了我，拥抱生命的进化，要以更好的姿态来和世界对话，努力创造我的神话。 Like a shining star、hey、每一句对白必须要精彩，我要我未来对自己崇拜，举起手拍拍，不要只是等待幸运降落的意外。 Make it big, change the future。

来自金海心的《爱似水仙》。爱上一个人可以选择一座城，或许放弃一座城，那是因为你也选择了你自己。也许是因为爱上一座城才选择了一个人，也或许因为爱上一个人才选择了一座城。终有一天你能明白，一个人的城，因为相似所以相聚，也因为异地所以相融，也越来越坚定选择一座城，那就完完全全的享受或者拥有这座城里所在意的每一个人。当你听见了爱，也有了言语，花也有了呼吸，那爱变成了水仙。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金海心的《爱似水仙》，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曼玉《如果没了你》。 如果没了你，世界会继续转变，美丽的地方小鸟依然飞翔，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灿烂。可是我该怎样下去？ You know my sweetNothing be the same for me After your love Would I know How to stand up on this lonely feet The way it may seem We are not quite meant to be But the angels They chose usTo sprinkle their dust.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是被了解的，可以安心的飞，不怕累，即使证明也无所谓。梦是眼里忧伤的机会，爱是自由自在的天空。伤痛可以不理会，我不以为。我试图向一步一步的退，心却一寸也不敢违背，生怕那分不清的真伪，让一切变得似是而非。有多少时间让人慢慢体会梦的真正快乐与伤悲，不知其所以然的错与对，爱总是令人不安又盲目的给。 来自陈慧琳的《我不以为》。开言歌单，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Beyond 的《喜欢你》。跟随 Beyond 的音乐历程的人，大多是经历了时代的重负，在失去时的激荡和空虚。Beyond 那时候青春迷失与激进，是做到了凝练的一个高度了。如果说 Beyond 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那就是永远在路上的迷惑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来自 Beyond 的《喜欢你》。

这个会开救，看老板却不走，我便抬起头，架空跟天使互见美。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林俊杰的《翅膀》。提到林俊杰，让我不得不说到了是昨天晚上梦想的声音。昨天晚上梦想的声音呢，已经是播出了第11期了，当然了，也是最后一期素人的讨教场。在接近了3个月的时间里呢，这个舞台上是上演了40场的讨教，也是诞生了不少令人惊叹的经典改编。正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梦想的声音的舞台上呢，明星导师和素人歌者曾经用极具民族风的音乐唱出了能打动所有人的世界范儿。而在昨天的那期节目当中呢，来自内蒙古的热地乐队在场的最后一场讨教中呢，再次用民族的来征服了全场，赢得了最后一场参与万人演唱会的入场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反正现在呢我还没有完全的看全，因为今天白天是看了一点点，没有完全的看全，所以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赶紧补上这样的一场优秀的音乐节目。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梦想声音的老师林俊杰带来的《翅膀》。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同样的机场

曾经跌跌撞撞，拼命追寻梦的飞翔，绝不放弃是心底话，汗水都晒成了愿望。尽管我错过太多能完整的以后，但我继续执着才发现宇宙，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没放弃这场梦，留到最后是笑话。朋友，你和我要 together 去期待下一个梦。小时候努力翻越过的寒冬，陪我做梦要用坚持做更好的我。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谢谢我们放弃这场梦，留到最后是笑话。朋友，你和我要 together 去期待下一个梦。朋友，你和我要 together 去期待下一个梦。 MyFM 你专属的音乐电台，你专属的好音乐，我是男主播张韶涵。 MyFM， 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我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我不愿被情捉弄，捉弄它让我无法大步走路，也不愿再多说，灵魂也有了傲裂风，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 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 来自熊天平的夜夜夜夜。熊天平呢，很早就接触音乐了，并且开始音乐的创作。长久以来呢，是储存了很多大量的作品。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建议熊天平带着他的作品去唱片公司去试一试。于是呢，熊天平就来到了上华唱片公司。一首《火柴天堂》引起了上华唱片公司老板的兴趣。接着呢，熊天平又将还没有填好词的《夜夜夜夜》哼唱出来，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并在两个小时之内呢，是填好了歌词。一曲《夜夜夜夜》让天华公司的老板立刻的拿出了合同，要和熊天平来签约。但是那个时候的熊天平因为早先在音乐的道路上受到了挫折而感到灰心，因此呢并没有马上的和老板签约，并且是回到了家乡。这个时候他的一位很好的朋友就劝他，最终呢他是打消了这个顾虑。在1996年的时候，熊天平是签约了上华唱片公司，成为了一位真正的歌手。但是在推出了这个个人唱片之前呢，熊天平的作品获得了齐秦的青睐，一口气圈点了三首收录在他的《丝路》这张专辑当中，其中就包括刚刚的那一首《夜夜夜夜》。所以那首歌曲我们是听过了很多的版本，其中熊天平和齐秦的版本最让人感觉到心动。好了，接下来继续听歌，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带给你好音乐的 MyFM 100.5，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 I still messed up, but I'll just start again. I keep falling down. I keep on hitting.

爱情重复变幻，妥协建造，随万物生长。谁都有不灰心的时候，怀疑那些听过说过的话，忘了把曾经的笑字翻下，相信自己值得这样出发。所谓的心脏 OK， 时间来到了18:56，进入了今天的歌曲一听的环节。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有哪些好听的音乐，咱们来先听过一块，比如说这首来自那英的《出卖》。 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回忆。 还有梁静茹《彩虹》。 你的爱就像彩虹，雨后的天空绚烂却加入迷惑，难以惶恐。你的爱就像彩虹，我张开了手。 张信哲不懂， 不懂，怎么你永远都不懂，让我千帆到外太空，不懂。 这是张信哲很少的不在讨我们眼泪的一首歌曲了。想听到这些好听的歌曲，就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MyFM 100.5，下一个小时不见不散。 真

情像花，消失的像一首诗，但是孤单却都类似。想你的心，想你讲话的方式，梦回不去的那个开始。 音乐根本停不下来。大家好，我是郭静。 听着原文人弹吉他，他认真创作的狠狠唱唱。 我的歌曲其实用两只手就数不出来，但是他还是爱重复，爱音乐，爱爱爱，就像对岸和我的那首歌《老鼠爱大米》一样爱。写歌其实不容易，卖歌又靠运气，靠关系难得对好歌，运气好被公司保留，但保留未拥有，拥有未会被打，就算变成主打版权，可能又会中中 奖。来来来，看着庄园。 OK， 时间来到了19:08，同时开启了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在第一首歌好听的歌曲开始之前，咱们来分享一则消息。12月27号，新美式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冰雪探骑在长白山举行，在场地极限驾驶挑战中很好的表现了 RTT 电子实时阻尼悬挂的优势，实时调节车轮的阻尼力，优化了车轮在湿滑路面的抓地力，同时配合双活塞刹车卡钳的介入，演绎速度与激情。在公路驾驶中有很多的坡道以及大 S 弯，同时路面都是冰雪覆盖，考验了 XT5 在智能双离合实时四驱系统完美的扭矩分配以及动态车身稳定系统等智能干预下并不会发生侧滑。激活敢创之心，以风雪演绎风范，不惧风雪，御风而行。智能双离合实时四驱系统从容应对风雪，凯迪拉克 XT5 全面彰显 XT5 的新美式豪华风范。分享完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很想下班的时候去买一辆这样的车开回家，在这样的天气让我不惧风雪，勇敢的回家。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 Baby, don't say no so quick. This ain't about me trying to see how far that I can get. But I ain't gonna lie, I wouldn't mind just a little bit of you and I. Eye to eye, lips on lips, swaying to the music real close. We can both use a little let go kind of night. Baby, if you want a good time, we can get on it. Just take a shot and you can step on it. We'll find a road, we can dance on it. Slow song it.I can tell that band ain't got no ring on it. So come on, baby, bring on it. It's one of those stars calling, love calling. But get you feeling all right now. Sounds good, don't it, don't i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got to know that I want it, want it. Sounds pretty good, don't it? Well, I just now seen that smileAnd I bet it's been a minute since you tapped on into your wild and crazy side. So baby, let's do this tonight. Baby, that moon looks just right. Don't fight it. If you want a good time, we can get on it. Take a shot or you can step on it. We'll find a floor, we can dance on it. Slow song it. As far as I can tell, that fan ain't got no rain on it. So come on, baby, brain on it. It's one of those stars.Get you feeling all right now. Sounds good, don't it, don't i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got to know that I want it, want it. Yeah, it sounds pretty good now, don't it? So baby, let's get on it. You're gonna love it, you can betWhatever you want, as far as I can see, that thing ain't got no rain on it. So come on, baby, bring on it. It's one of those stars calling, love calling. But get you feeling all right now. Sounds good, don't it, don't i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got to know that I want it, want it. Yes, I want it.Yeah, don't it? Get your feeling all right.

任贤齐给你幸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给你幸福加温的天气预报时间了。现在呢外面是天气预报显示是有雾的天气，我不知道，因为在直播间里坐了3个小时了，不知道外面的天气是怎么样的，不知道还是不是依旧是下雪呢。今天呢现在的室外的温度是-1摄氏度，而明天是雾转晴，最高气温是4摄氏度。下周一开始天气是逐渐放晴了，所以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下个星期开始天气是逐渐的放晴喽，但是气温并没有升高，平均的温度也是在2摄氏度左右的样子，所以下星期大家记得一定要保暖。不过星期一之后是可以洗车的时候了，因为下星期放晴喽。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带给你好音乐的 MyFM 100.5。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黑色的天空，星星是否能多一点？这一刻，时间能否再静止？ 些，让我的任性坏脾气准时上演，不见不想见面。 张信哲为数不多不讨眼泪的歌曲来自张信哲的《不懂》。那么看一眼歌单，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那英的《出卖》。那英是中国乐坛乃至亚洲乐坛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几大天后之一了，被《Time》杂志被评为13亿华人最爱的声音，更有东方惠特尼休斯顿的美誉。那英是一个不断求新、不断求变、不断超越自己的一个歌手，她的嗓音呢具有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同时呢也不失女人的细腻和坚韧的包容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那英的这首《出卖》。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在你身边，但愿陪你找回错一时的永恒。当我开口，你却沉默，只剩一场梦。我却像落叶归根，坠在你心间，几分忧郁，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唯独在你。 OK， 来自王力宏的落叶归根。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很想在这个时候说到了我该回家的时候了。是的，时间来到了19:50，听完了落叶归根，很想在这个时候回家，所以今天的好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 FM 100.5为大家独家准备的 Club Mind 的时间，一起来听接下来的歌曲。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细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细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 taste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 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 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 MyFM 100.5。 坐在浴缸里冷风头，代替我哭泣像下雨，即使我不知道眼泪有没有流，就像这故事中你有没有爱过我。 只能抱住